人杀进军台啊且看这这正面吧 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《蝶恋花》。 Thank you. 花心好几天闻见到天光金水塘，夏日炎炎你挥汗如雨诉红纶，望路远冬夜漫漫我岿然叹过为 下面请听李少春演唱的《红灯记》。 多老多长，把老爹来着。 你的刀龙长，有缘一代英雄，走过难，孩儿一生无遗憾，只是对党的贡献太少，我的心不安，恨不能变成了英雄，交谈成功去当了队伍到北山，要是那敌我们同胞过河南，过河南。 请听童芷苓演唱的《送肥记》。